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听友好，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来说一段故事。那么这段故事的讲述人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作者。有请今天的嘉宾，京味作家刘一达。刘先生您好。 你好。 今天啊，刘先生带来的作品呢叫做传世猫碗。 嗯， 碗就是吃饭的这个饭碗哈。说到这个猫碗啊，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老太太啊，每天他们家门口是门庭若市。为什么呢？这老太太喂猫，哎呀，大家说，哎呀，你这个猫长得是真好啊，我也想买你这个猫，可是呢，我缺一只碗，啊，你目前这个喂猫的这个碗能不能送给我呀？ 嗯， 说这个不行，旁边还有一个碗，要不要？啊，最后呢，大家看得多啊，带走的少，带走那个碗的更少。最后老太太，据说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啊，有发了的，有的人说呢，还是那一个老太太喂猫，啊，还是那一个老太太拿那个碗喂，人呢越来越少，可是呢，那个碗可就越来越金贵了。这是我小时候对于猫碗的一个第一印象哈。 对， 您 后来这部你刚才说的这个寓言啊， 嗯， 也被改编成小品了 啊， 在电视台播出 过，播过了， 嗯， 哎，播过啊，有很多这种演绎啊， 对对， 那您这个猫碗前面还加了两个字“传世”，看来这猫碗价值也不菲。 其实呢，这个书名啊，跟这个书的内容，还是有所区别的， 嗯， 啊，尽管呢，它写的是猫碗。但是呢，实际上这本书呢，是描写的这个，两个北京人的旷世之爱， 啊，说的是爱情， 啊，写的是爱情的事儿。 好，那怎么跟碗儿联系在一起？那我们还是得先说这碗儿，好吧？这碗儿到底是什么碗儿？它为什么就传世了？它最早是什么年代的呀？ 当然这个说到这个猫碗了哈，它也不是说我这个凭空想象的啊。 嗯。 比如说现在这个。去年吧，咱们这个佳士得这个拍卖会上啊，拍出了一个这个成化斗彩的鸡缸杯。 嗯， 啊，这个鸡缸杯呢，也类似于一个小碗吧，啊，拍出了这个2.8亿，啊，那么由此呢，这个成化斗彩啊，在这个收藏界成了宠儿。啊，但实际上呢，真正的这个传世的啊，就是传到现在的这个成化斗彩的器物，也为数不多。 嗯， 啊，除了这个故宫博物院啊，台北这个故宫博物院，还有这个世界上这各大博物馆收藏的藏品这个之外，这个个人收藏的。可能不超过100只。 嗯，在您这本书里就有一个， 哎，啊，对，不能不超不过100个这个碗，因为年头一个很长了。再有一个呢，你能啊，经过这个600-700年能保存的品相很好的一件瓷器，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嗯， 另外呢，就是说当时的这个成化斗彩就已经非常值钱了。 嗯， 啊，因为它是官窑的嘛。 嗯， 大家都知道这个成化呢，它是无大器。成化的东西啊，因为当时成化帝啊，爱上了一个万贞婉儿的这个比他大18岁的一个妃子啊，那么呢，他为了这个讨这个啊这个万妃的这个喜欢，所以说呢，他这个烧制的一些器物啊都非常小，啊，都是小小玲珑的，就没有呢这个大的物件。啊，所以说呢，这个成化年间的官窑的瓷器，都是以这个，比较小巧的 啊这个物件为主。 嗯， 这个猫碗呢当然也是其中之一。这个猫碗呢也不是我瞎编的，它确实呢它还有点出处。它的出处在哪儿呢？就是说当年的这个咱们北京饭店啊，就北京饭店这个地方呢当年叫霞公府。 嗯， 那么二几年在这个修这个北京饭店的时候，人们在地下呢挖出了一个啊，这个挖出了几件成化的瓷器，其中呢就有这个成化斗彩这个啊这个 小碗 小碗啊。那么呢当时这个谁啊，这个我们这个书的主人公啊，这白姥姥她的爷爷叫啊这个于子鸾，他呢也是在京城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啊人物吧，而且呢家里有很有钱。这个于子鸾呢在年轻的时候啊曾经爱上了比他大20岁的一个女人吧。 嗯， 那么呢他呢这个知道这个成化皇上也爱上了一个比他大18岁的， 哦，找着感情上的知音了。 哎啊，对对对，找着感情知音了。所以呢他呢就是当时啊看了这个碗以后就非要把这碗买掉啊，买到手。那么呢用自己的一个铺子， 哦， 啊卖掉了一个铺子的钱啊，把这小碗买到手了。 嗯， 那么后来呢这个他呢就是对这个小碗的爱不释手。白姥姥呢小的时候呢也经常看到他爷爷呢拿这个碗呢在夜里边啊一边啊看到这个碗一边想他当年年轻时候的那个恋人吧。那么呢后来呢这个白姥姥的爷爷就怡庆鸾呢去世之后呢，这个碗呢也就成了这个随葬品。 嗯 啊，跟他呢入了棺材了。 嗯， 后来呢这白姥姥他的这个年轻白姥姥年轻的时候这个恋人， 嗯 啊叫三爷。 嗯， 那么呢这个因为犯了错误下放到北安河了。那当时呢这个于庆鸾啊就是白姥姥的爷爷这个坟墓啊就埋在了北安河，就是北京的西北郊吧。 嗯 啊，那么呢后来呢这个在五几年的时候，北京呢曾经出现过一个大规模的平坟的运动。 嗯， 那于庆鸾这个墓呢也被平了。那么三爷呢这个下放到北安河之后呢，他当了一个小学老师了。有一次呢家访的时候，在一个学生的这个爸爸的这个 家里边嗯 啊窗台上 嗯 看到这个小碗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平坟的时候大家就是这个学生他的爸爸呢发现那个小碗了，觉得挺好玩，就给拿到家里边去了。 也不懂 啊，也不懂拿它干嘛去了。就是过去农村不是有那拖拉机什么的吗？ 嗯， 放油告油啊，告油用的， 哦，好 成了装油的东西了。 嗯， 后来这个三爷呢觉得这个小碗挺好的，也就把它呢给要了啊。这人家那学生家长也就给他了，觉得也不值钱。 嗯， 这样的话呢，白姥姥在看这个三爷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小碗了。因为他小的时候，这个看他爷爷把玩过这个小碗，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小碗呢，就是他爷爷的东西。 哦， 哎， 他有一点朦胧的印象 啊，朦胧的印象，所以他就把这小碗呢给要回来了。 啊， 哦，要回来之后呢，就别人就告诉他说：“你这个小碗有晦气，晦气就是， 嗯，啊，不吉利。” 墓里边，哎，墓里边啊，这个出土来的，因为老北京呢就觉得呢，就家里边呢摆放这个从墓里边出的东西啊， 嗯， 就家里边是沾着阴气了，就该倒霉了。所以呢他就想把这个碗呢他给扔了。可没想到他这一扔这碗麻烦了，因为在当时呢这个正是在这个文革的时候吧，是吧？那么人们以为这个碗呢有什么 来头 呢，是吧？就派出所就把他给找过去了。找过去以后呢就问他说：“你这碗是从哪来的？”他又不敢说实话，就说：“我家里没用的， 嗯， 没用的，你干嘛？裹用那个这个被窝，就是 藏着掖着，生怕被人看见， 扔 了东西还这么的隐蔽，鬼鬼祟祟 啊，是吧？就人家研究半天，这碗也没看出什么蹊跷来。 嗯，哎， 那么后来他就想，他说那就看来是 别扔了 啊，别扔了，就留着吧， 嗯，喂猫。 哎，然后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呢。”要想去掉晚上的晦气， 嗯， 你就拿它喂猫， 哦， 因为猫有9命， 嗯， 猫的命大， 嗯， 如果用它来喂猫呢， 这个晦气呢就没有了。 哦， 哎，这样的话呢，就这个碗呢就成了白姥姥喂猫的一个猫碗了。 好，其实啊，刚才啊，通过刘先生这么一个简单的叙述啊，我们终于明白这本书啊为什么叫传世猫碗了。 嗯， 这个碗本身是传世的， 对， 后来喂了猫了。 对对 啊，不是喂给猫吃啊，用来喂猫啊，当这个猫粮的一个器皿装着。 对， 所以呢就叫这个传世猫碗。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器物，倒是能够非常的吸引读者的眼球。 嗯嗯， 那么通过您刚才这个只言片语的介绍啊， 嗯， 我们似乎也能够感觉到这个碗背后啊的这几个人物之间也应该呢有很多的故事。因为您一开头就说了，这不是一个说收藏的啊故事，也不是一个说什么文物买卖的故事。 对， 说的是两位年轻人后来到老了之后， 嗯， 他们的爱情故事。 对对， 主角之一就是您说的白姥姥。 对， 主角另外一个人就是三爷是吧？ 对， 嗯，这两个人不简单啊。 嗯， 这两个人呢把这本书啊撑起来了。这本书有将近400页。 对，20多万字吧。 20多万字啊。 嗯，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两个人的爱情吧。 嗯， 首先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年代，出生在什么样的一个年代。 因为这本书吧，实际上他呢在写法上呢，他用的是一种倒叙的写法。 嗯 啊，而且用的是第一人称。为什么从这个猫碗引出的这个故事呢？那么也就是说，第一人称的我，也就是这个作者吧， 嗯， 正是通过这个猫碗认识这个白姥姥的。 啊 啊，因为当时呢，这个三爷啊，他呢这个反右的时候吧，被打成右派，一直呢在青海，一开始劳改，后来呢就啊在那儿就业了。 嗯， 老年呢也孤苦伶仃的。 嗯， 那么是白姥姥呢把他呢给接回北京了。 嗯， 但是他的户口啊一直呢就迟迟的这个没法办到北京来， 落实不了。 因为呢您知道，在北京如果没有户口的话，那， 嗯， 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应该享受那个待遇。 嗯 啊，比如医保啦， 嗯， 是什么的都享受不到。 嗯， 所以有了病了，有了灾儿了，是吧？那就没办法。这白姥姥呢为了能够解决这个三爷的户口，就提出来，谁能把这个三爷的户口办到北京， 嗯， 我就把这个猫碗给谁。因为在此之前呢，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猫碗值点钱，但是究竟值多少钱都不知道，包括这个白姥姥也不知道。 嗯， 那么呢第一人称的我呢，就是通过他的发小叫罗味的认识了白姥姥，然后呢就到了白姥姥他们家。 嗯， 这个第一人称的我呢也是想呢从白姥姥手里边把这猫碗呢帮助罗味呢给买到手。 嗯， 没想到呢跟白姥姥呢斗了两次发之后，两个人又成了朋友了。 嗯，看来白姥姥的故事打动了这本书里的这个我 啊。对 啊， 哎，那么故事呢实际上呢是由此展开的。 啊，然后就 一点一点的，哎， 回到了 哎50年代，甚至更远 更远。 哎， 回到他们小时候了吧，年轻的时候。 哎， 那是 甚至他爷爷的那一辈儿 啊。那先从白姥姥那个时候开始。 啊， 那还是清朝的时候吧？嗯，还是民国的时候啊。 因为呢他们呢，白姥姥跟三爷呢，他们实际上呢， 嗯， 是都是这个清宫御膳房的后代。 哦， 哎，那么这个三爷的这个祖宗老祖宗呢是跟着这个努尔哈赤 进的北京。 啊， 他们是这个 进吧 旗人是吧？ 啊，对。而这个于就是白姥姥。 嗯， 白姥姥她的本名姓于。 嗯 啊，就是于家呢是乾隆下江南的时候， 嗯， 被乾隆爷呢从江南带到北京的。 嗯 啊，因为乾隆下这个几次下江南之后吧，就是对江南的这个啊淮扬菜系感兴趣了。 嗯， 所以呢他好这口了，就把这个啊江南的厨师呢带到北京来了。但是您想想，这个长期以来这个御膳房一直是这些在旗的啊，从这个做关东菜为主的这帮人把持着，突然来了这个江南来的这些啊这一位啊做菜的 外来户 啊外来户，那么呢就一直在歧视他。但是呢有乾隆爷在那儿呢，乾隆爷就喜欢吃他的菜，那几个你说你再怎么歧视他，乾隆爷不吃。这个白姥姥他这祖上他一得宠，这三爷他们这老祖宗就恨上他了。 嗯， 由此这两家呢就结了仇了。 哦， 因为御膳房的厨师他是有接班的啊，世代相传的。 嗯， 哎，那么到了这个 白姥姥这个爷爷这个这一辈儿上，那就也就到了这个末代皇帝溥仪那儿了，那一辈儿了。这两家的人的这个仇恨依然还在，这怨恨还在结着。 哦、嗯， 那么由此呢，这个因为呢，这个白姥姥呢又是当年在老北京的十大美女之一。这个三爷呢，是咱们育英中学的啊，来北京的育英中学啊。白姥姥是备满中学，这两个都是教会学校，非常有名的。 就一个用现在话来说是这个白富美，一个是高富帅，是吧？ 啊、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啊、应该来说是挺般配的 啊，很般配的，因为这个、啊、因为这个三爷呢。也曾经是北京的这个长跑冠军 啊，郎有才女有貌， 哎，女这个女的呢又是非常貌美的啊、 嗯、 很多人追求她的， 嗯， 两个人呢就是相爱了，但是没想到呢他们两家世仇吧， 嗯， 是吧，这个三爷家里边就非要把这门婚事给拆了，但是这两个人呢相亲相爱， 嗯， 等于说呢尤其是这三爷呢为了爱这个白姥姥， 嗯， 守望了这一辈子， 好 啊，一直到这个他的晚年吧。对，因为咱们主要还是写的他们两个的晚年 啊、 晚年呢，所以的这个他们实际上那个三爷也顿悟了，白姥姥也顿悟了， 嗯， 就是呢对人生啊，就是悟出来人生的这况味了， 嗯， 啊，对所有的这个情怨恩仇啊，都化为这过眼云烟了， 嗯， 所以呢他们呢就是享受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快乐的生活， 嗯， 过好啊自己的每一天吧，就是。 这个从撕心裂肺的爱、 嗯、 到最后平平淡淡的这个生活、嗯、 对对对， 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您能跟我们说说书里的几个您个人认为创作起来特别有感觉的什么情节吗？ 这个特别有感情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有几个段落啊， 嗯， 其中一个段落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啊这个三爷呢已经被这个被他父亲给陷害了，实际上就是说父亲为了这个就是阻挠嘛他跟白姥姥这个婚事， 嗯， 而这个谁呢，这个三爷呢又是那种这个等于是桀骜不驯的那种啊，就爷嘛，是吧，年轻的时候是爷劲儿， 嗯， 他又是什么这个长跑冠军呢，而且本身又是很这个高富帅的那种啊、 嗯、 就是非常就是孤傲的那种有性格的有爷劲儿的那个北京人吧，所以就不听他父亲的，就是等于跟他父亲就断了关系了， 嗯， 但是父亲呢就是等于由爱成恨了，那么呢就等于是啊一直这个就是告了黑状了吧， 嗯， 那么呢就是这个史三爷呢就是就蒙受了不白之冤， 嗯 啊，被打成了这个反革命， 嗯，哦、 那么啊，被打成反革命了。当时呢，这个白姥姥呢，就是说你他，因为他爱这个三爷嘛，就是你打成反革命也好， 嗯、 你打成这个右派也好， 嗯、 我对你我是忠贞不渝的， 嗯， 我依然的这个什么，就爱你。 表现呢？ 哎，那么呢，就是当时呢，这个三爷呢，就是正因为他也爱着这个白姥姥， 嗯， 所以呢，他就。不能毁了白姥姥，因为她已经被打成这个反革命了。 嗯， 就白姥姥如果这么漂亮的女子，这么好的人，要跟了她， 嗯， 会倒霉一辈子。 嗯， 是吧？所以她为了这个爱这个白姥姥， 嗯、 所以就坚决不想跟白姥姥好。 哦， 所以她呢，就是做出了一系列的举动吧。 嗯， 就是不想跟白姥姥好。 您在书里面有没有设计一些他们的 对白？设计了。当时呢， 嗯、 当时这个。白姥姥就这里边有一个段落叫断腕， 嗯， 啊，断腕为什么叫断腕呢？就是当时白姥姥为了就是这个三爷呢被关进监狱了，是吧？白姥姥去看他，向他呢这个表达自己的这个爱心吧，和忠贞不渝的这种情感。那么三爷呢，就是想跟他断关系。为了表示自己啊跟那个白姥姥这个决裂，这小伙子就直接啊在这个监狱的那个探视那个窗口上把自己的腕子给弄折了。 嗯，在这里我跟大家念一段其中的描写哈、啊、 嗯， 静茹是 这个谁白姥姥的这个名字啊， 嗯 啊不是，是那三爷的名字。 就白姥姥称呼他为景如。 对对对对 啊，景如，你还好吧？白姥姥觉得他的神情有些恍惚，他两手握着铁栏杆，神色凝重地看着白姥姥，忽然像惊醒了狮子似的吼道：“你怎么又来了？你怎么又来了？”景如，景如。白姥姥被他的喊声吓了一跳，吃惊地看着他：“你怎么了？难道你真不想见我了吗？”他的手突然伸过铁栏杆，一下抓住了三爷的囚服：“你走，你走，我永远也不想见到你。”三爷一反常态地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白姥姥：“这是为什么呀？”白姥姥被他的这些突兀的举动弄得一时乱了方寸，忍不住失声哭泣道：“你怎么连我都不认了呢？”你三爷愣了片刻，突然走到白姥姥面前，怒气冲冲地说：“你还来看望我吗？说来，当然要来。”白姥姥毫不犹豫地说：“你是在逼我吗？”他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他，左手死死地攥着铁栏杆，眼里泛着冷漠无情的寒光，好像有什么过激的举动。你，白姥姥被他的这种眼神吓得一时不知所措，他身不由己地往后退了两步。没等他的话说完，三爷忽然一转身，看着自己握着铁栏杆的左手，哈哈一阵冷笑：“锦如，你要干嘛呀？”白姥姥疾言厉色道：“干嘛？你以后还来不来看我？说！”他猛然扭过脸，对白姥姥大声地说：“你说，还来不来看我？”“来！”白姥姥斩钉截铁地说。他的话音刚落，只见三爷举起右手，五指直成刀状，照着左手的腕子劈下去。您想，他是练拳击的，手劲儿有多大吧？只听嘎巴一声，接着他啊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心动。